努力报名。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叫完美的祭物。那大家知道，那这个星期天是一个特别的星期天。那今天这个星期天是 Palm Sunday。那 Palm Sunday 就是耶稣他荣耀的进到耶路撒冷，对不对？以色列的百姓在那里欢迎耶路撒，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啊！他们以为耶稣来了是要来做君王，拯救他们从罗马人的手中啊拯救出来。但是耶稣来，他成为十字架上面的羔羊，是他们所没有想到的。所以当在这个 Palm Sunday 接下来一个星期，接下来的整个星期，我们都说这叫 Passion Week 啊。 Passion 好像我们常常说这是一个热情，但是 Passion 原来的意思就是受难，就是耶稣要走上十字架，耶稣受难啊。所以这个星期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这一个星期啊，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啊，甚至教会都会鼓励，真的是我们不只是思想耶稣基督的大爱，他为我们受死啊，而且我们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甚至也有鼓励进食的啊，就是看到看在你自己啊的在神面前，我们就真的不只是这个星期，当然每天每年都是要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真的是紧紧抓住他的爱啊，来回应他的爱。那我们今天要借着这个题目完美的祭物，让我们要对耶稣有一个更深的认识，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而死，成为那完美的祭物。那他今天对你我都有一个呼召，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分享啊。所以我们先来看那个希伯来书，那今天我们主要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那我们来念希伯来书一到七节好不好，就可以我们一起啊大声的来希伯来书第十章一到七节，有清楚啊。好，第十章第一节，来，律法就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自助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因为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在这个 Palm Sunday 的时候来到神你自己的圣殿，在这里来领受神话语的时候，主，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主啊，降下那智慧启示的灵在我们中间，主啊，让我们对耶稣基督有更深的认识，让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牺牲他的大爱有更明白清楚的认识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愿意今天在这里跟我们的神有一个回应，说，主啊，我们不只是更多的认识你，主啊，我们要更多的来爱你。谢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那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也在每天有照读经的进度，大家都在读经嘛啊。那我们已经结束了那个出埃及记，是不是啊？那我们主日学也差不多有照这个进度，他们在一起啊，帮助弟兄姊妹在主日学里面对啊神的话有更多的那个认识明白。那在出埃及记里面，那我们知道啊，神将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经过了红海， 啊，经过那旷野的时候，神要带他们先进到那西南山。那到西南山的时候呢，啊，那摩西从神那里领受了一些东西。所以这个今天我要给大家 quiz 的。所以既然啊，我过去问大家有没有读经啊，很多人都举手。啊，也感谢主，很多人现在都在参加那个主日学啊。那摩西在西南山从神那里领受了什么呢？有没有人要帮助我回答了？大家都很谦虚哦，你要举手啊，我有奖品，我真的有奖品，我是有预备而来，我是有奖品的。我给你一个提示啊，那个摩西在西南山从神那里领受了四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件来啊。第一件，那个 Vivian 有举手，阿门。所以摩西在西南山，第一他领受了神给他的十诫，还有律例嘛，啊，所以有奖品。这是一支笔啊，这个笔是特别的，你可以写在纸上，也可以写在那个手机上面的，你可以发现回去研究一下，我这里都是 high tech。 好，第二个，摩西从神那里领受了什么？你读了出埃及记，有没有人要帮忙的？赶快啊，哦，不然的话可能要点名，点名就没有奖品了，否则这个都给 Vivian 拿走了奖品。哈哈，有没有？我们要非常的大胆哦。我们读了神的话，也可以把它讲出来啊。摩西从神那里领受了十诫，领受了那些律例，然后神给摩西说：“你要照那个天上的样式啊，在那里建造什么？”有没有人举手？哦，会幕哦，算你举手啊，会幕，对，给你一个奖品。哇，我这个奖品很好，给你一个，这是一个耳机哦，很好，耳机很好用哦，我常常耳机坏掉，那个多听神的话语啊，多听神的话语，神说要照天上的样式来建造那个会幕。好，第三，那个摩西从神那里领受了什么？接下来，出埃及记大家都读了吗？啊，有没有？有啊，那个哎，江弟兄在笑嘛，当然知道啊。啊，讲你可以讲一下，非常大胆的把它讲出来啊，那个啊，解释一下，我们都是军争的，对，祭司啊，所以那个时候对祭司好，算那个江弟兄啊，哇，江弟兄是 businessman。我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放 business card 的一个东西哦，你不只是放 business card， 里面还可以把神的话语写在这个小的卡片上面，放在这个里面，随时带在身上。你知道过去犹太人他们都挂一个嘛东西，对不对？把神的话语挂在那个身上啊，祭司的制度在那里设立祭司啊，那个亚人啊，那个是大祭司啊那一组，然后利未人成为服侍神的殿的人啊。好，第四个还有没有？第四个是大奖品啊，我全部给你了。哦，献祭哦，林妈妈很棒，林妈妈将要去台湾旅行，这个是旅行用的，你去发现一下，不管是在车上、在家里、在旅馆都可以用的。所以另外一个就是建立了献祭的那个制度。所以当摩西在西南山上面领受了神的话语，是那十诫诫命的时候，神给以色列的百姓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他们刚出来的时候他们还不懂事，所以神就量给他们，你说这个能做那个不能做，一个规范，一个生活的准则，让他们可以活在神的保护下面。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当我们好好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照神的话语去行的时候，你就在神的保护下面。好， 那另外、在那里神启示、摩西要照天上的样式在地上建造一个会幕，那会幕就是我们的神与人同在，当时那个一个表号，神与以色列百姓同在的一个地方、那会幕有外院、然后有、圣所跟那个至圣所、那在外院有铜祭坛、献祭的地方，洗足盆、祭司要清洁干净，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来到要到神的殿中，你们早晨起来把脸洗洗干净、当然我们的心要洗洗干净、所以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把头洗干净、所以当然心更重要，所以当祭司进到圣殿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要一个洁净的心洁净的身体进到，那我们知道在圣所、里面有什么，有金灯台、陈食饼、金香炉，这里代表、神是我们的粮食、神是我们的光，那金灯台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要在这个世上发光的，金香炉代表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以及献上、那圣所到至圣所之间还有一道幔子，那我们知道这是通往至圣所的幔子，那这至圣所里面有神的月柜、月柜里面有什么，有法版，对不对，那实际写在那个上面亚人发芽的杖、然后还有什么，有那个玛纳、在里面，那月柜上面有施恩宝座，就是神同在的一个地方、这个就是、月柜，就是当以色列的百姓要敬拜在那里献祭的时候，大祭司要进到一年一次进到这个圣所，进到至圣所、为百姓为自己来献祭。好，那大祭司我们也读了、也看到神、给摩西说照天上的样式来设计大祭司身上所要带所要穿的所要挂的这一些东西，有七件的圣袍，我不一个一个说，在这里大祭司他所做的事就是来侍奉神，要将神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带到神的面前，他肩上担负担担当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他肩上有什么？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要刻在身上，胸前有十二个胸牌、而且有以弗得在那里要寻求神的心意、他身上所穿的外袍是蓝色的，代表他是所天的这样一个侍奉、他的裤子上面、袍子上面还挂了一些装饰品，挂了还有那些金铃铛，当铃铛响的时候就是他在侍奉的时候、当他进到至圣所里面，如果他自己不是洁净还有罪没有好好悔改的时候，他可能自己被劫杀，就没有声音了、他们腿上弄一根绳子、他进去的时候如果他死在里面就要把他拉出来、所以大祭司身上肩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但今天你跟我都是神的祭司、彼得说我们是君正的祭司，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但是这里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牺牲挂在那十字架上面、所以另外第四个就是有祭物、要献祭，那祭物里面有五种的祭，那我今天就不 quiz 你了，考你了，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读立位记，那五种的祭呢，那有燔祭，对不对，燔祭要献上一个完美的没有瑕疵的牛羊、或者是鸽子、都可以根据你的那个经济的那个条件，这个就表示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他们来奉献、奉献身体燔祭，另外有素祭，他们要做饼，是一个无酵的饼，里面有油有盐，等一下我们还要讲到，这里讲到他们对神所给他们的工作的那个专一，不只是我们身体献上，我们的侍奉也是献上的，那另外要献上那平安祭，平安祭表示神的百姓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我要跟神来和好，跟神来和好，那这三个祭呢都是称为是自愿的、我们也称为馨香的祭、在神的面前这是出于自愿的，那还有两个祭呢就是你不得不做的，一个就是赎罪祭， 那赎罪祭就是杀牛杀羊啊，那神的宝血，那牛羊的宝血啊，浇在那个祭坛，而且大祭司每年一次要进到那圣所至圣所啊，把血列在那个上面，这代表一个赎罪，因为我们得罪神，不管是对人对神，那来到神的面前，用那个羊，用那个牛来代表啊，代表，所以这个是求神来赦免我们。那第五个就是最后的一个，就是赎前祭。那我们有时候常常真的是不小心啊，以色列百姓不小心，真的是得罪了人啊，对人有损伤的，有亏损的，在这里这是赎罪祭的时候，赎前祭的时候，就是你还要加上五分之一啊，来赔偿啊，赔偿。所以谁欠了我，一万块的时候啊，以后你还我的时候加五分之一的利息啊。哦，那是蛮多啊，开个玩笑。所以这个是献祭啊，以色列百姓在神的这样一个律法，神给摩西所颁布的这个律法，那摩西将这一些都写在摩西的书上面。那摩西五经我们知道，创世纪到生命记啊，特别是出埃及记后面开始到这道生命都在讲这些律法的事情。那我们知道这些律法就如同在我们刚才所念到的希伯来书里面所讲到的啊，这个律法只是一个影子，这个律法只是让以色列的百姓看到，在这个律法当中，当他们在遵循这些律法，在那里献祭的时候，只是要让他们看到将来有一件美好的事情要发生。那律法这是一个将来美好事情的一个影子，这是一个律法的一个目的啊，目的。因为当他们每年这样献祭的话，他们还是要不断的献祭，不断的献祭。如果一次献祭他们献完，让他们的罪全部都洁净啊，除掉的话，他们不需要献祭了嘛。所以当他们每年这样献祭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律法让他们就想起了他们是有罪的。因为他们有罪的时候就需要有血，当神耶和华看到那血的时候，他就赦免以色列百姓的罪。所以他们要献牛跟献羊，但是他们每年都要做。所以律法的目的，一个就让我们看到这只是将来美好事情的影子，就像我在小时候的时候，这里年长的人一样，你去照那个 picture 的时候都是黑白的，是不是都是黑白的嘛，还没有看到彩色的，没有看到那个哦，那些景点那么漂亮。所以当你进到这个里面的时候，哦，那个当地那个实地的时候，你才看到，哦，那是那样的美好，就好像律法一样，是一个黑白的，但是将来一个影子。那美好的事情就是耶稣，耶稣要来啊！所以这个律法所指的就是指到那个耶稣啊！而且另外这个律法的目的，让以色列百姓就每年想起他们的罪来，因为他们是不完全。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来，他可以让我们得到完全，他除去我们的罪孽啊。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指道的那个实体。那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七节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吧，这些东西，这些律法哦，以色列百姓原来在做的，每年在做的，这是后面后来将来事情的一个影儿。那实体呢，就是基督啊，就是基督啊。另外他在以弗所书五章二节里面也讲的那个非常的清楚，他说正如基督，他讲到我们要爱心行事啊，跟耶稣一样，正如基督爱我们，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他当作那清香的供物和祭物。耶稣成了那祭物，成了那礼物献给神。所以这里就非常的清楚，耶稣就是将来美好事情的那个实体。所以耶稣来了，他说我不是要废去那律法和先知，那律法，摩西的律法啊，这个直到耶稣，那先知在那里从神那里所领受的所有一切先知所说的那些预言， 来说，都是指到那要来的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甚至讲到耶稣第二次来。所以耶稣说他来了不是要废掉那律法，他是要来成全成就那完成律法上面所讲的，他成为那实体。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六节后面就讲到，在这个末世耶稣来了，就末世的开始，他这一次显现，他一次的把自己的献上成为那祭物，就除掉了众人的罪。那另外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也讲到，因为神为我们预备，神预备了那无罪的羔羊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成为那罪，挂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而死，以至于我们今天当跟耶稣基督一起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时候，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就称为我们为义，我们所有一切的罪神都说一必的够小。所以耶稣来他是成就这一个律法，所以耶稣他就是美好的祭。刚才我们看到那五种的祭物，燔祭，燔祭代表一个完全整个那一个献祭的一个牛羊的一个整个 body 要烧掉，就耶稣他是全然完全心甘情愿，全然的奉献，全然的牺牲，完全的牺牲，没有任何的保留。那素祭讲到所做的材料，你要有盐，盐是防腐，你要有油啊，你要有油啊，然后是无效的啊，是没有任何的斑点的啊，那一个素祭啊，这里讲到耶稣也是那素祭，他是完美的，他没有瑕疵的，他是圣洁的，现在神的面前作为礼物。那另外耶稣也是那平安祭，耶稣成为了那中保，站在神跟人中间，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在神的面前跟神有交通，可以有 fellowship， 因为耶稣他成为那平安祭，成为那中保。耶稣是那赎罪祭，因为他替代我们的罪，成为一个替代的羔羊，死在十字架上面，他是替代了我们所有一切，所有一切人的罪，只要我们相信来到神的面前。另外耶稣也成了那赎愆祭，因为赎愆祭讲到是要付代价的，当你我得罪了神，当你我得罪了，我们是要付代价的，但是耶稣他挂在十字架上面，他付上了代价，因为他自己没罪的成为那有罪的。所以耶稣就是那最好的祭，耶稣就是那完美的祭物。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耶稣他是明白神的旨意的，因为神差派他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他明白神的旨意，他明白神在律法当中，在先知书当中所写的，所讲到的那将来美好的影子，讲到那耶稣神的儿子第一次来，而且将来要第二次来，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当耶稣出来服侍以后，他在各地一并赶鬼传福音，让人得救，他回到他的故乡拿撒勒，他进到拿撒勒的会堂里面，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他们就给了他一本书，就是先知以赛亚的书当时还没有新约嘛，就先知以赛亚的书，他就打开，他就在那里，他说找到一处，他就读出来，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悦。这则经文在哪里？以赛亚书嘛，耶稣 很多次哦，最多用以赛亚书里面的那个经文啊，经文。那这个在以赛亚书里面哪里？以赛亚书哪里？哪一章？53，我还继续要跑步一下，继续跑步。那个61章嘛，就61章第1、第2节啊。但是你知道，当时犹太人那一个，那个书信啊，不是像我们今天一样，要分章了。哦，以赛亚书多少章啊？66章嘛。哦，39章、27章，就圣经多少章？圣经有66本书嘛。啊，39旧约27新约39、27啊，你就记住了。啊，以赛亚书也是一样。当时以赛亚书没有分60有66章啊，没有哦，这一章1、2、3、4、5这样啊。但是耶稣翻开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个。耶稣他明白神的旨意，他知道神的话语。今天你我也是一样，你说我要明白神的旨意。耶稣说他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他来是要让被掳的得到释放的，就像你我那被掳在撒旦的控制下，在黑暗权势控制下面的时候，耶稣来让我们得到释放，这是耶稣他来的使命。但是为了达到这一个，耶稣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他要牺牲将我们赎回。耶稣知道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今天说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的话，我们有没有像耶稣一样，你知道神在那里说什么话吗？都在圣经上。我们今天有没有就像耶稣一样，一翻开以赛亚书他就知道他要讲的那一句话要在那里。那个时候这个书信非常的大，你要一 翻开就在61章第1节，那个也没有次序给你，这样可以找哦，53哦，61在后面的。你对圣经有没有这样的熟悉？我对圣经有没有这样的熟悉？我对神的话语有没有就像耶稣一样刻在我的心板上面，以至于我可以真正的像耶稣一样明白天父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弟兄姊妹加油，好好的读圣经。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年开始就是要花2年的时间好好的读经圣经，每天按照圣那个进度来读。再一次鼓励，另外你有时间的话，我每个星期天那个晚一点时，我都会把这个星期读经的思考问题在我们 website啊，星期三晚上或者星期四啊，我就发出来在 WeChat。 所以我们思考神的话语，就像耶稣一样，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来明白神要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如何来做。神今天给你的呼召是什么？神给耶稣这个时候他堕成了肉身，神要让他成为那替罪的羔羊。当然耶稣读了知道以赛亚书61章这个里面，就像姚哥所讲以赛亚书53章，神就在那里说，那耶稣神的儿子，神耶和华却定义要将他压伤。这定义将他压伤原来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喜悦将他的儿子压伤，使他受痛苦，成为那赎罪祭，成为那最美最完美的祭物，来替代我们的罪。耶稣他明白，所以在希伯来书这里第4章第5到第6节后面第7节都讲到，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因为耶稣来是要将他的身体成为那祭物，成为那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耶稣说，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耶稣明白神的旨意，他要活出神的旨意。这些旨意有关耶稣的事情在经卷上面已经记载了。耶稣他明白神的旨意，他要活出神的旨意。神给我们的旨意在经卷上面也是同样记载。神旧约启示耶稣，神在旧约还是新约给了我们生活的准则。 这就是神的旨意，神给我们的心意，我们能不能像耶稣一样这样活出来？祭物和礼物是神所不愿意的啊，就像就像撒母耳记上一样，扫罗他丢了他的王位，为什么？他自己去献祭，当然他也不应该是献祭啊，他不是祭司啊，对不对？撒母耳跟他说什么？听命不如献祭啊！哦，献祭不如听命，对不起，献祭不如听命啊！你要遵循神的命令。我们今天要遵循神的命令，先要明白神的命令、神的旨意。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他来了要照神的旨意。神将耶稣的事情在经卷上面都已经记载了，耶稣来了要完成成就那律法上面所写的。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在这里说，以上所说的祭物和礼物，凡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后又说耶稣他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所以在这里可见耶稣他来了是要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了。在先的就是说，以前的那一些每年的献祭不再有价值了，因为耶稣来了，他要一次的献上，成为那永远的祭，完成神的工作。所以他来了要立定在后的，就是耶稣他要上十字架，成为那替罪的羔羊，替罪的羔羊。只有经过死，只有经过死，神悦纳。因为神看到耶稣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神看到那宝血流出来的时候，神看到我们的罪在他儿子的宝血里面已经被挪走，已经得到了洁净。以致与神跟耶稣说，当耶稣他受洗起来的时候，有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就好像他是那一个素净的那一个 oil， 那一个油，那一个圣灵，那一个油在他的身上。不止那一个油在他的身上，神怎么说？他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因为耶稣来了，就是他要除去在先的，立定在后的。所以当耶稣，你读约翰福音七个神迹，耶稣来第一个神迹是什么？迦南的婚宴里面那个酒没有了，耶稣说来把水放在那个桶子里面，他将水变成了酒。水怎么变成了酒？这是一个神迹。但在这里耶稣跟犹太人，当然跟我们今天的世人说，他将水变成了酒，就是他废去了那在先的那一些神不喜悦的，他建立了那以后的，就是他上了十字架，成为那完美的祭物，牺牲在十字架，成为那神所喜悦的，神说我喜悦的儿子，成为那酒。你知道犹太人喝的什么酒？就是葡萄酒。葡萄酒怎么出来的？就是压榨，压榨出来的，就是打，就是压，让它变成酒。那耶稣他自己怎么说？耶稣说，我就是那真葡萄树，他就是那真葡萄树，在十字架上面被压伤受死，成为那美酒，他立定了在后。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神迹，耶稣跟我们说要将水变成酒，那将没有味道的变成有味道的，那将不讨人喜欢的成为能够悦纳，让人所悦纳的。弟兄姊妹，我们原来就是那水，没有味道，枯燥，没有用的，在酒席上面不能派用处，不讨人喜。但是耶稣他说他 牺牲在十字架，他是真葡萄树。当我们跟这一个真葡萄树有连结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从那个水也可以变成那酒。有一个条件，跟耶稣联合，跟耶稣联合，跟他一起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当耶稣他来了，他有一个目的，他要上十字架的，这是他第一次。所以当 Palm Sunday 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在那里欢迎耶稣基督，后山啊后山啊，就说这一个人要来，就是马上要来拯救我们的意思。他来了没有去说推翻那罗马的政权，但是他来了，他却是照着先知书里面所写的骑着一头驴。这个在哪里？撒加利亚第九章第九节，你要去看，他是温柔温和，他是谦卑，他是 lowly， 他放下了自己那君王的地位，他成为人的样式，他谦卑的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的命令，第一次荣耀进到耶路撒冷。这个就是今天，这个就是接下来这一个星期 Passion Week， 耶稣即将受难，接下来的星期耶稣受难了，受难了。所以耶稣他第一次来，他成为人的样式，牺牲在十字架上面，以至于将那律法的指道的将来美好的影子成为一个实际，成为你我今天可以抓到的时机，成为你我今天可以依靠的时机。耶稣，但我们知道耶稣死了，但是他第三天复活，下星期天我们要庆贺庆祝耶稣的复活，复活节，这是第一次耶稣荣耀进耶路撒冷。我这里特别用到 first， 第一次，耶稣第二次还要来荣耀进到耶路撒冷，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耶稣他照神的旨意，他完成了神的工作。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四节，耶稣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父神，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然后耶稣当他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有六个小时使人将他挂在十字架，但是也是神定义将他挂在十字架上面，以至于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有七言七句话，最后一句话耶稣怎么说？耶稣就说成了，成了，神的旨意已经成全了，他在这个地上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成了，他的血已经洁净了众人的罪，成了，那些凡相信他的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子，成了，凡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愿意认罪在他的面前悔改，神要将他制作成为一个新的人。他说成了，通向至圣所的幔子已经裂开，因为他自己成为那幔子，他就是他的身体成为通向至圣所的幔子，以至于那个幔子从上面裂下，不是从下面裂开，从上面开始裂下，因为这是神自己他所做的。所以耶稣完成了神的工作，所以耶稣他是一次的献上，永远的献上，他是完全的献上。在希伯来书多处提到他一次的将自己献上成全了，他一次的献上进入那圣所，所有的罪已经被除去了，他一次的献上让我们可以成圣，而且可以得到完全。所以耶稣他一次永远的受罪祭，他今天也在神的右边坐下，因为他已经得胜，他已经得胜。所以耶稣他一次永远完全的献上，带给我们 一个盼望，带给我们一个实际，带给你我今天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圣所，在神的面前这样敬拜他。所以当耶稣他一直永远的献上，他除去了我们的罪，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五二十六就讲到，也不是多次的献上，像大祭司每年要带着牛羊进牛羊的血进到圣所，如此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但是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他是一次献上，把自己献为罪，好除去罪。在摩西的律法下面，以色列人在那里大祭司献祭的时候，我们的罪，以色列百姓的罪没有被除去，这是一个遮盖，这是一个涂抹。但是耶稣基督他一直的献上，把我们的罪除去。什么叫除去？英文叫 take away。 什么叫 take away？ 举个例子，我一个邻居有一次在 Gladysia， 他家里有一些股东，哦，那过去的那个就是你那个照片的那个 frame 嘛，啊 ，picture frame， photo frame 很值钱的嘛，你现在很少的衣服面都在手机上面，很值钱的，啊，是铜的，他拿出来 Gladysia， 所以有人就去看了，他出价哦两块钱，结果那个人说，嘿，你这个 frame 上面有很多铜那个生锈的那个痕迹啊，生锈了嘛。你能不能把我弄弄干净嘛，对不对？再卖给我。好，那你去。好，那我就去弄了，就去，可能有些工具啊，就擦掉，锈都擦掉，泡了洗一下，非常的漂亮，拿出来给那个人。他说：“你还要不要？”上面有一个 price tag。Price tag 说 ：“Like new, now $200。”两块钱变成了两百块，那一个锈给除掉，就像我们的罪今天被除掉以后，我们在神眼中的价值不一样，我们成为那无价之宝，在神的眼中，我们的地位已经改变，我们不再是罪的奴隶，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子，神的女儿，有君王的地位，君尊的祭司，罪已经被除掉了。弟兄姊妹，这个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一直的献上，然后我们的良心得到了洁净。中文里面他讲到，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你们的心？我们的心，这不是说那一个 heart， 那个 physical heart， 而是在我们 heart 里面的一个良心，一个 conscious。神造我们的时候已经将这个 conscience 良心放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脸会红，哦，我做错事我脸会红，所以你脸不红可能哈哈良心又麻木，啊，所以有时候我，做错事不敢见 姚哥了，当然对不对？所以但耶稣基督宝血他接近我们的良心。在美国早期有一个故事，流传一个故事，那个有一个小黑奴，那个是美国有奴隶制度，小黑奴有一次下午嘛，正好放 没事啊，他在那里练习那个打那个弹弓嘛，我们小时候玩过，所以他就不小心他要打那个树，结果树旁边有一个鸭子，打到那鸭子，那鸭子就死掉了，鸭子死掉，哇，他吓得要命，赶快把那个鸭子收起来埋在那个树下面，没人看见，怎么样？但是他良心知道他做错了事，他良心不安，所以他回去啊。还没进那个房子啊，哎，那个厨房的窗口，那大厨师啊就在那里叫，哎，小孩子过来过来过来，我这里有还有十个碗没有洗啊，过来帮我洗碗。那小孩说，洗碗不是我的事情啦，对不对？他说，哎，你树下面是买的什么东西啊？哦，他知道那大厨看到他了，所以他乖乖的去洗。后，过了几天。他在院子里，他说：“那大厨就又找到他了，小艾，过来帮我拖地板。”他说：“啊，拖地板不是我的事啊。”哦，树下面是买的什么东西啊？他又 有去做，这个就是一个罪的捆绑，这个就是罪让我们远离神，罪让我们神将我放在我们的良心，那个时候就得到不安，没有安宁。今天一样，当我们活在罪里的时候，那仇敌就控制了我们。所以耶稣来，他说他要释放那被掳的得释放。你怎么样得释放？让你的良心得到洁净，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另外，我们可以称义。所以在罗马书，保罗写道：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恩，就白白的称义。怎么白白称义？因为耶稣，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现时所犯的罪，好在今世显明他的义，好世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为我们死，除去我们的罪，他的宝血可以洁净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的罪。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神称为我们义，称义就是说你过去所有一切的欠债，所有一切罪一笔勾销，你称为义。你知道马丁路德，他是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那个初非常有名的宗教改革家嘛，知道马丁路德啊，都知道马丁路德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十三岁就进大学，他是德国进大学，很短时间里面他就拿了法律的学士，然后法律的硕士，非常短时间里面，他非常有知识，非常可以去跟人家争辩，人家称他为 philosopher， 就是一个哲学家。有一次他在旅行的时候，忽然暴风雨大雷，他非常的害怕。当人里面的良心没有洁净的时候，听到打雷也很害怕的啊，所以他非常的害怕。他在那里呼喊谁啊？他没有呼喊耶稣，他说呼喊圣安娜救我，如果你救我的话，我要去成为一个修道士。当然他没有死嘛，所以他就履行他的诺言了，他去成为一个修道士了。他在修道院里面每天进食，每天祷告，他也读圣经，甚至他用鞭子每天抽打自己啊。他睡觉晚上很冷的天不盖被子的，自己折磨自己的。他说如果靠着这一个可以上天的话，他是第一名了。他心里没有解决那罪的问题，没有解决，一直到他读了罗马书以后，他真正知道不是他的行为，不是我们今天做了什么好的事情，而是因为我们凭着一个信心，带着对神的信念，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我们可以称为义，以至于一个整个宗教的改革，马丁路德，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对圣经罗马书有神那里更多的启示。所以神让我们称义，而且我们不但称义，我们靠着耶稣基督那复活的生命，我们可以成圣，因为耶稣基督他一次就献上他的身体，就让我们得以成圣。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成圣的地位，但是我们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面，我们可以让耶稣基督那复活生命在我们里面彰显的时候，所有一切的败坏，所有一切我们那一切属地的软弱，神都要挪走，让我们成为圣洁。而且我们不但成为圣洁，我们要成为完全。在希伯来书同样第十章十四节他怎么说？因为他一次献上，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那原来的意思得以成圣就是 being being purified， 就是说你正在成圣的时候，神看你已经是完全了，因为神看到耶稣基督的宝血。宝血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十八节讲，这些我们都很熟悉，说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是不是？那后面他讲什么？ 后面讲什么？因为靠着神的圣灵，因为信，让我们神就像圣灵放着，靠着神的圣灵，我们可以仰眼与神面对面。当我们每天在那里与神相遇的时候，神的圣洁要坐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变得圣洁，就像耶稣基督的形象，那就是一个完美，那就是一个圣洁，那就是一个完全，就是一个完全。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怎么说？他说：“神要借着，神要用水借着道，那圣灵的能力，那神的话语，要将神的百姓，你跟我，神的教会，洗洁、洁净、干净，成为那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的心腹，以至于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成为在羔羊婚礼上面的那一个幸福。有一个条件，我们有没有过一个得胜成圣的生活？我们有没有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靠着圣灵的能力，让神的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完全的活出来，以至于我们没有被玷污，没有被这个世界所玷污的，我们是没有皱纹的。所有一切的老我，所有一切世界的观念，所有一切甚至我们以为非常得意的过去的成就，但神说那已经是皱纹，要拿掉。每天活在神面前是一个新造的人，以至于当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预备好。所以当耶稣一直献上以后，他已经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等候仇敌成为他的脚凳。耶稣的得胜让我们可以得到安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得到安息。耶稣他一次的献上，让我们今天进到一个新约当中。在希伯来书后面第十章十五十六讲到，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记忆说过，主啊，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神将他的律法写在我们心上，不写在那石板上面，放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那生命的依靠，好不好？弟兄姊妹，当我们要接触今天Palm Sunday信息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只是更多的认识神差派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他那救赎，他的救恩。我要请敬拜团来到台上。耶稣基督他死的时候，那通向至圣所的幔子已经裂开，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称我们父神为阿爸父。这是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这一条道路是通往，不只是通往至圣的道路，这一条道路是让我们今天可以活出神给你我的呼召，他的心意。在希伯来书最后写道，我们今天当我们行在这一个天路上面的时候，当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在这个Palm Sunday的时候，不只是希伯来书向我们来问，今天我相信圣灵在丰收教会里面也是向我们来发问。他这里说我们要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洁净了我们。当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洁净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应该不再一样。我们是不是还持守那对神的坚定的信仰，坚定的信心？ 弟兄姊妹，这是一个 face， 这不是说一个口头上的一个相信 I believe， 这是一个神给我们说，当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活出神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放下的那一个信心，那一个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我们是不动摇的。我们有没有对神的话语有非常清楚的认识，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这一个信仰是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面，是这一个信仰吗？希伯来书后面说，我们有没有持守那一个盼望？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他被埋葬，但是他复活，他还要来。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盼望，说耶稣，我活在这个地上，这是我一个人生的 rehearsal， 我有一个盼望，要服那羔羊的婚宴，我要被塑造成那一个没有污秽、没有污点、没有皱纹、没有瑕疵的幸福。是你是我吗？是丰收教会吗？这一个盼望我们有没有失落？这一个盼望是不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的忙碌中间，我们好像已经失去？弟兄姊妹， Palm Sunday， 今天是最好的回到神面前的时候，跟他再一次的立约说，神，你已经向我们立了这一个新约，神啊，我要将你的话语刻在我的心板上面。在这里后面希伯来说说什么？但我们要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我们在神的家中可以活出一个耶稣的爱，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勉励，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合一，走这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这个是你我所需要的希望爱。我们花两分钟的时间，如果你愿意的话，闭上你的眼睛，你跟神说，让神那圣灵的光照在我们的心里面，照在你我的心里面，我们这样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信心有软弱的，回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那盼望好像已经渺茫，已经失去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对神那起初的爱好像已经冷淡，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与弟兄姊妹的那一个合一好像已经被搅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最后希伯来书在那里讲到说，不要停止聚会，像那停止关的人，我们要知道耶稣快要来。我们是不是已经有这样一个懒惰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不需要每天早早的起来来领受玛纳，我不需要常常祷告在神的面前来呼求他的名，甚至教会的祷告是属于一小部分人的。主啊，求你来光照我们，让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说，神，从今天开始，在这一个 Palm Sunday， 在我们欢迎耶稣基督降临在我们中间的这一个时刻， 神，我再次跟你立约，我愿意来明白你的旨意，就像耶稣明白父神的旨意一样，我愿意来遵行神的命令，就像耶稣他献上了自己。耶稣，来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翻转我们，来震动我们，让你的宝血大大遮盖我们的时候，那复活的生命在你我的生命，在丰收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生命，我们的家庭里面有一个更新，有一个复兴。我们最后要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欢迎君王耶稣基督降临在这地，降临在我们教会，降临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在这里向我们的神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一切，他就是我们的中心。让我们起立，敞开我们自己，在他的面前欢迎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被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高举你圣洁的意，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 我们再来一次， 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被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 我们欢迎 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 大大张口， 大大充满，很高如意浇灌这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 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颜。大大张口， 大大充满，很高如意浇灌这地，眼未看见， 欢度，看见你的容面，我们欢迎， 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 我们欢迎欢迎君王降临， 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尘也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 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 哈利路亚！ 是的，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牺牲，他成为那完美的祭物，成为父神的喜悦。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已经将一个新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圣灵每天在那里来带领我们。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被你所翻转，那圣洁的火，那复兴的火继续的燃烧在你自己的教会，你的儿女，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公司，在这一个国家当中，让我们可以被你所使用。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主，我们跟你说，我们要深深的来爱你，深深的来追求你。我们在这里求耶稣基督的恩赐，天父那长阔高深的慈爱，圣灵宝贵是常常的交通，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感谢我们的主。我们那个有个别需要祷告祷告的，有身体软弱的，你可以留下来，我们在这里继续为你所祷告。然后。